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55集，你有梦想吗？活得久的人总会藏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。故事讲完的时候，孔京华头发上的鳞油渐渐开始板结，顺着发梢往下滴的最后一滴，颤颤巍巍，悬而不落，看得人很是着急。秦芳问他：“ 你有什么打算？” 孔京华想了想，居然说得很是认真：“ 我要收养一个孩子，好好管教他。如果西西想回来继续做我的女儿，也可以。但是西西，你要先改掉说谎的毛病。你身上的伤，不是妈妈打的。” 还要收养？秦放真是怒极反笑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西竹接了句：“ 我考虑考虑。” 秦放心里咯噔了一声，考虑考虑，他为什么要考虑？回去的路上，像极了第一次和西竹见面时的场景。深夜，空荡荡的街道，相对而立单调而又呆板的街灯，晕黄的光，拉得斜长的影子，像是两场戏拉了同样的一块背景大幕。只不过那时候秦放开了车，西竹背着个小书包走得气冲牛斗，而这一次秦放在前面走，西竹无精打采地跟在他的后面，越走越是垂头丧气，步子越来越拖。秦放回头看他时，他怕不是下一刻就想趴到地上去了，脑袋垂在肩膀之间，偶一抬头，一张小脸愁苦的像拧了18个褶的包子。 走吗？ 西竹摇头：“ 走不动了。”“ 要抱吗？” 西竹没说话，过了会儿，有气无力地朝他伸出手臂。秦放过去抱他。西竹那么小的身板儿，素日里很轻，今天却好像颇有了分量。秦放微笑：“ 西西今天好像重了不少啊，让西施给压的。”“嗯。” 西竹不说话，脑袋搭在了秦放的肩膀上，两只手抱着他的脖子。秦放拍拍他的背心，慢慢地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继续往回走。这世上的事其实简单，太阳白天会升起，晚上会落下，水冷了结成冰，热了沸成气，果子熟时香甜，不熟时青涩，一板一眼，明明白白，就循着这条理活着，多么容易呀！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因为心事过重而走不动路。 秦放，你有梦想吗？ 秦放的心头微微一颤，眼睛陡然酸涩了一下，顿了片刻才说：“ 有啊。” 还以为接下来他会像从前一样追问他的梦想是什么，谁知道西竹沉默了一下，自己喃喃说开了：“ 我也有，我以前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己做主，也不懂，后来懂了，知道对错了，事情已做下了，洗也洗不干净。我就想着，这世上这么多人，一定也有人跟我类似的。他们遇到这种事情，都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向人打听了很多故事，翻了很多书，发现也有人做过追悔的事情，要么以死谢罪，要么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我想了又想，我还是怕死的，也不想死，也没那个兴趣学佛。 改头换面重新来过。骗了天下都骗不了自己，何必呢？ 嗯，然后呢？ 然后就破罐子破摔了，老天可能是安排我来做坏人的，那我就做个风光漂亮的坏人吧，反正都已经破了，再怎么装样也回不去的。 秦放没有说话，他这番论调佛家一定不爱听的。佛家讲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任你江洋大盗杀人悍匪，只要幡然悔悟就是身如明镜台。但司藤不是，他身上甚至有一种偏激的悲凉，他背了个名头就背一辈子，不争不变的。如他所说，做过的任何事都认，反正洗不干净就不想去洗了。 但是有些时候心里忍不住会去想，如果能重新来过一次。 秦放竖起耳朵听他如果能重新来过一次的打算，但西竹却不说话了。不过即便他不说也能猜出一二的，想重新来过无非是想要弥补修正。酒店已经遥遥在望了，秦放下意识放慢了脚步。这条路走不完才好啊，这样就可以把那些烦心事扔在前头或者是身后，反正永远不在这条路上。 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要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从小就听话懂事，对人有爱，人人都喜欢我。 秦放实在没忍住扑一声笑出来了。他前面多少了解他在幼儿园的座位，听话懂事对人有爱。据秦放所了解，他也就差欺男霸女揭竿造反了。西竹居然没生气，等秦放笑完了才接着说下去。 后来发现其实改不了，你就是你，脾性已经成了，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得掉。再后来发现命都改不掉，从前不喜欢做的事情还要再去做一次。 秦放的心头一震，蓦地停下了步子。西竹却不想再说下去了，他搂紧了秦放的脖子，低声说了句， 困了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 回到房间，秦放照顾着西竹上床睡觉，他整个人小小的蜷缩在被子里头，眼睛空睁了会儿就闭上了。秦放不想打扰他，一个人去客厅坐，挂外套时手感有些不对，把那衣服展开一看，才发现挨着肩膀的地方湿了一小块。这次意外的发现让秦放怔了许久，点烟的时候秦放的手有些抖，两次都没打着火。从前不喜欢做的事情还要再去做一次。司藤已经有了决定。秦放把刚点着的烟掐灭在了烟灰缸里，转身折回了卧室。西竹睡得很不踏实，眉头皱得像一个疙瘩，被子也踹掉了一半。秦放帮他拉好被子，叫他西西，没有回答。屋子里好安静，看看时间，凌晨两点多。这一夜好长啊，一如出事和孔精华对峙，觉得已经把好几天的力气都一起用完了，居然才两点多。秦放坐到床边，轻声又叫的 司藤， 还是没有回答。但秦放总觉得看到他的睫毛 很轻很轻地颤了一下。秦放轻轻笑起来。 司藤，不要去杀孔静华。 他轻轻握住他的手。 我猜想，妖怪的时间都要很长，长大要很长，修到妖力也要很长。之前你那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，经变没几年就成了人人闻之色变的女药司藤，那是因为同类相识，你拿走了别人成百上千年修来的妖力妖元，自然见效很快。但是打回原形，从头再来，你等不了了。你想像从前对付沈银灯一样对付孔清华，是不是？可是司藤，你自己也说识字明理，知道自己是妖怪之后，你痛恨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就是那些事让你终其一生都不被同类所容。杀沈银灯还可以说是情势所迫，因为他原本就想杀你，又害了瓦房，为瓦房报仇无可厚非。可是孔清华到底是不一样的，他犯下的错又不能简单归咎于作恶，况且他真的收养你，对你很好，你们是做过母女的。是，你可以去杀他，但是杀了他之后，你真的心安吗？你做了一世司藤，就不开心了一世，这一世何必再背同样的负累呢？ 西竹忽然抽出手，不耐烦似的翻了个身，转向了另一面。秦芳的声音低下来，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妖力，我身上有。 说到这儿，秦放停顿了一下，忽然想起严福瑞说的话。那时候秦放昏迷乍醒，严福瑞给他详述之前发生的事，说到这一节时一惊一乍的。 秦放，你知不知道你从十几楼掉下来，全身的骨头都碎了，一节节的碎，医生说内脏都摔裂了，剩的就只一口气，就一口气。司藤小姐说，妖力入体之后，会把你破碎的骨头脏器都粘合起来。我打个比方啊，这个妖力啊，就好像强力胶水一样，你以为你的骨头是一整块，其实不是啊，其实还是无数的碎块，只不过这个妖力太厉害了，粘合的好像一整块一样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